常仙因为完不成工作任务而烦恼着。公道来说，这也确实要怪星系有些不靠谱。其他战队比如蓝宇同样也是全封闭训练，谢绝所有采访，但对方最后就有专门的公关外宣部门向记者提供新闻稿，让他们应付差事报道蓝宇。星星这边呢，只一年战队主体是有了，但像蓝宇豪门那些完善的俱乐部体系还没有呢。新闻官，星星哪有这东西啊？陈果经验也不太足，叶修操心队员成长，操心战术安排，操心装备提升，操心材料储备，这些他都会特别上心。但有关媒体这些完全不会影响到战队实力的东西，那就漠不关心了。其他人也理会不到这些方面，所以星星战队是一点这方面的觉悟都没有。常仙这天又是一无所获，星星网吧的一些熟客看他的眼神都有一些不一样了。常仙偶尔一次听到这些家伙嘀咕，差点没吐出血来。合着他这隔三差五跑星星网吧围着陈果团团转的风格，已经毫无传说中无冕之王的风采了。在普通人眼里，他就是一个不要脸的对陈大老板死缠烂打的小白脸儿。常仙哭死的心都有了。回去上网再看他们电竞之家的记者群里，其他几位跑季后赛队伍的随队记者手里材料都大把大把的，和他一样有点受冷遇的跟蓝宇的纪实记者，人至少也有蓝宇方面提供的新闻稿，然后自己再加点主观看法谈论谈论，一篇有关蓝宇的专题也就对付过去了。自己呢，自己这次都别想着从诸位当中脱颖而出了，最后别给开了天窗就是好的了。这常仙急呀，揪头发呀，一晚上睡不着啊。蓝宇那样的新闻稿他也不指望了，因为他太清楚了，星星压根就没这方面的人。诸位选手是不用指望了，现在都没功夫。除此以外呢，陈大老板吗？常仙想想都觉得汗。陈果在他心目中的印象是完全无法和写东西联系在一起的。没办法了，只能靠自己了，编吧，大不了写完之后拿给他们去看一下。无奈的常仙只能来一篇全自己主观的稿件了。折腾了两天再跑星星，怀着有可能一见诸位选手的期待，结果楼下再见陈果瞬间期待就落空了。 陈姐又来了， 陈果也招呼他，但常仙听着这个又咋就那么刺耳呢。再看网吧里，不少鄙夷的目光都朝他这儿投射过来，一看到常仙望过来的时候却又连忙收回，各种神情专注地摆弄电脑。 我写了篇有关你们星星参加季后赛的稿子，你给看看吧，看合不合适。 常仙无力地递上自己这篇毫无干货全凭他自己发挥的新闻稿。 啊，是吗？ 陈果接过翻看，看得倒也挺仔细，总算让常仙得到了些许安慰。 小常，你这个全是口号，没什么干货呀。 常仙泪流满面，自己当然没干货了，你天天把我堵在吧台前台，又不让我采访选手，也不给我爆料，我哪来的干货呀？常仙委屈啊，委屈的啥也说不出来了。陈果看他这模样，没到蠢到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嗯，刚才我是以一个纯读者的角度来说，其实挺好的啊，你就这样发吧。 陈姐，不能给点干货吗？ 其实没啥干货，就我们星星这点底子你其实也挺清楚的，还能有啥呀？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才要珍惜利用一切时间，在这一周时间里能提高多少就再提高多少。 陈姐你别蒙我，我知道你们一定有什么手段，我看得出来。 哼，有点当然是有点的，但这不能说呀， 说了怎么给人惊喜啊？ 行了。 常贤点了点头。陈果亲口承认他们有手段，这也勉强可算是有点干货了。至于不知道手段的具体内容，这合情合理啊。真要有队伍赛前完全曝光说我们有哪样哪样的手段来对付敌手，大家恐怕反倒要怀疑这是不是故意在迷惑对手了。常先还是挺有能力的，听到这么点内容，脑子就已经开始滴溜溜地转着，思考着怎么用一句话来扩充点内容来。很快，电子竞技周报季后赛的特刊开始发行了，赛前篇当然就是对本赛季季后赛的各种展望了。除了分派八地的助战记者送回的第一手稿件，电竞之家也有邀请各路有名的荣耀评论家对这一期季后赛进行点评。比如著名解说嘉宾李一博，他的专栏好似他这赛季的解说风格一样，小心翼翼，不做预测。李一博的评论像是一篇回忆录，将这八支队伍在这个赛季的常规赛中的精彩镜头给回味了一番。当然，这些都是他参与解说的，回顾起来那叫一个清晰立体，以此来阐述了他心目中八支队伍的优点与不足。完了，祝八队通通都有好成绩，就这么圆滑的结束了。著名评论员查小夏早早就有宣布过他已是星星脑残粉，这赛季没少为星星讴歌呐喊。不过查小夏所谓的脑残粉其实只是戏称，他只是对星星更加看好，更加有兴趣罢了，只能说他会更花心思从星星身上挖掘好的东西。对星星的赞美还是有章法有逻辑的，不像以阮成为首的那帮星星黑，那就是彻底无脑了，指鹿为马，混淆黑白，基本已经完全丧失节操了。在查小夏的专栏，他继续倾注着对星星满满的爱意，对季后赛八队的评论，有关星星的部分占了70%，其他七队却在30%中汇总。有关要不要约左晨瑞的稿子，编辑部里起了一些争执。因为这人在喜爱与不喜爱的立场，那就真的是脑残级别的了，到时写出来的内容有失偏颇是必然的。最终编辑部决定试着向左晨瑞约一篇不对蓝雨和微草做点评的评论稿，结果被性格评论员左晨瑞果然拒绝。在其他如阮成这种名笔，稿件却是专供电竞时代的，电竞之家就是想约也约不到。洋洋洒洒的稿件约了很多，除了这些著名评论员，还有一些选手，退役的、现役的。备战季后赛的八支战队的选手当然是没功夫了，但其他队伍的选手这时候已经开始下休。媒体约稿通常也是找一些比较著名的大神，这一期就约到虚空李轩、烟雨楚云秀，还有黄蜂田森三人的评论。三位选手都已经差不多从对这赛季的遗憾中走出了，已然进入看戏模式，对季后赛也是各有一些看法。李轩比较看好轮回，这是一个最为大众化的偏向，也没什么可说的。楚云秀则是看好星星，并且直言不讳，主要因为就是好朋友在星星战队。当然随后他也从技战术角度上谈了谈星星的优劣。田森呢，看好的则是霸图，他认为霸图隐忍了一个赛季，季后赛必然会有不同的爆发力。黄蜂这支昔日豪门走向没落，这让田森深刻感受到那种由盛转衰的悲凉。霸图的几位老将无疑正在经历这种人生阶段，看着他们，田森虽然是一位年纪正值当打的选手，却颇有感同身受的感觉。他的看好或者更多的是一种祝福。电子竞技周报就靠这些内容撑起了这一期的内容，而后他们特派记者的稿件则就是对八支战队的分别评论了。除了蓝雨和星星，其他六队都约到了选手专访。 内容充实很多。蓝宇是战队提供的新闻稿，完了当然也有记者自己的发散发挥。星星的更惨点，等于就是记者常先自己出手给星星写了一份新闻稿，然后再拿着和陈果聊天中得到的只言片语发散发挥了。结果最后这么一看下来，那六家约到专访的内容反倒有点平淡无趣，季后赛的严谨严肃似乎从这开始就已经开始了。虽然面对了媒体，但那六支队伍的选手根本就没有多说什么，可以说一样毫无干货。蓝宇是战队给的新闻稿那更不用说，到最后反倒是常先的星星稿件中十分确凿地写着，星星老板陈果坦言星星在季后赛中是有手段的。这手段是什么呢？这就是常先在发散发挥的地方了。至于常先的猜想是什么，那也不太重要，这个东西完全可以大家猜的嘛。于是星星到底有什么手段，顿时就成了本期报道之后的热议话题。有猜不一样战术的，有猜不同寻常的阵容的，也有猜秘密装备的，反正荣耀来来回回也就是这些东西，说什么的都有。 你怎么看？ 蓝宇战队放下报纸的黄少天问着一边的宇文州，他们是马上要面对星星的对手，当然最在意这个问题了。问完了也不等宇文州回答，黄少天就已经在说他的看法了。 有那个家伙在，我看八成是星星在放烟雾弹。 是吗？我倒不觉得。 宇文州手里也摊着一份报纸，听黄少天说的话，目光却没有从报纸上离开。 手段多少还是应该有的，什么也没有，这样的烟雾弹放着可就有点可笑了。星星的人还不至于这么幼稚。 啊，那为什么？ 别想，想你就上当了。就当没看见吗？ 我尽量吧。 黄少天说的有些没自信，